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好。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第13届文津图书奖发布暨国图公开课特别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请听报道。 本届文津图书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踊跃参与，共有1874种图书参与了评选，评委会最终评选出获奖图书9种，推荐图书51种。9种获奖图书分别是社科类4种，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哲学起步、梁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科普类3种分别是中国30大发明、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和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还有少儿类2种，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以及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同时今天的活动现场，国图公开课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图书《汉字与中华文化史讲》也是正式发布。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宁先生作为这本书的作者和国图公开课的首讲老师，也在这一天发表了读书日谈读书主题演讲。 中国人有读书的传统，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中国人还有学而思的习惯，学有思而惑，亦有处而惑。在信息时代怎么读书，要知道经典，这是我们精神的元素所在，让我们立足现代，面向未来，在经典中去寻求我们的智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戴泽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持续到5月20号。今年96岁的戴泽先生师从于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亲历者，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代表人物。本次展览选取戴泽先生各个时期代表作170多件，完整呈现了戴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历程。记者昨天从北京地铁了解到，为了满足北京国际车展期间观众的出行需求，北京地铁公司根据展览期间的客流特点，新编15号线平日特殊列车运行图，本月25号到28号、5月2号到5月4号使用。新编15号线双休日特殊列车运行图，4月29号到5月1号使用。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从明天开始到5月4号在顺义新国展和静安庄老国展同时举行。展会期间预计京承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和京密路流量将明显增加，其中京承高速火沙路出口是距离新国展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一旦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将随时采取临时封闭措施。昨天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倒计时1周年之际，第一架北京世园会多彩世园号彩绘客机主题航班从北京飞往重庆，拉开了倒计时1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繁花写意春季花卉展暨第22届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昨天开始到5月下旬举办。今年的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除了春季花卉展、牡丹芍药展、盆景展示、特色商品展卖之外，还推出了夜赏牡丹的活动。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气温回升，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还有些凉意，请注意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马上进入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做客，这里是直播的住在876。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这个掐指头一算啊，还有几天，马上就要进入到五一的3天小假期里边了。 你的意思是？ 就是提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 是吧？ 那不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直播吗？ 五一期间我们继续陪着各位。 是的， 大家高兴我们就高兴。 是的， 对吧？但是呢，这个小假期啊有几种玩法，您可以比如说出来玩。也有的朋友呢可能说我得在家歇着。收拾收拾屋子， 对，洗洗衣服。 对对对，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特别适合您在五一干一干。 哎，就是在收拾屋子的同时，把其他的某一些东西也能收拾了， 而且马上要用到。 哎， 下周的应该是周六还是周五来着，就已经立夏了。 对，五一之后，5月5号大概是。 对，5月5号，对吧？你一立夏了，到了夏天了，这大家少不了什么呀？是吧？风扇。 我以为晒被子。 空调。这就准备后被子收起来了。 是的，是的。 今天适合晒被子，这两天天都不错，您都可以晒晒被子。空调啊。 对，空调。 关了一冬天了。 是是是，因为空调一般都是这样，就是比如拿我们家来说， 是， 就是到。要开冷风，因为暖风基本上很少开。 对， 基本上啊。 对对对对。 要开空调之前，都得把里头那个罩拿出来清洗啊、擦拭啊，让它风干啊，然后再放上再试。 对对对。 然后到了大概11月份的时候，要收起来了。因为它有个罩子嘛。 是。 哎，然后也得进行清洗、擦拭，再把罩子罩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仅仅咱们比如说家里的一点物品啊。或者一匹啊，你只是把室内机擦拭了。 对， 其实对于室外机来说，很多人都不可能自己来擦拭， 都忽视了。 是的， 对，就清洗的时候也就清清，大家能看到了，也是力所能及嘛，把这些都清清。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连这个都忘了，是吧？直接就啪就打开了，一看，有的那家里边搁的年头长了哈，唰唰唰往外吹那小灰尘呐、啊，你都能看见， 都能看得见。 哎， 对， 而且呢，我在。就是准备今天话题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一个哪个平台我忘了，反正是一挺靠谱的平台，人家呢做了一电视节目，人家做了一个实验，把两碗那个大米饭啊，就放在这个屋子里边，这空调呢就是关了一冬天了，这个时候呢把一碗大米饭盖上盖，另一碗大米饭不盖盖，就这么敞着开空调，开了3天的时间， 然后其中一碗依然保鲜， 哎， 另外一碗已经变质了， 哎，你猜哪碗保鲜？ 那肯定是开着的保鲜。 No， 盖着的保鲜。 哦，盖着的保鲜。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啊？因为我觉得细菌那么小，它可能也能，你就算拿碗盖着，它也封闭的不是那么的密闭，也是能进去的。但是 这个实验我觉得还是因为非常直观， 嗯， 那个长毛长得都不行了，那个估计可能是酸了啊。 你们家得多热呀， 就真的长毛都不行。说，哎，这个空调里边有好多的细菌，就是你不打扫啊，有好多的细菌啪全都出来了。 嗯， 这个你到了夏天，大家可能光顾着开了，忘了细菌也跟着一块出来了。 是。 所以今天咱就聊聊，马上到了夏天了，您啊怎么去清洗一下空调，而且也和其他的一些空气净化设备咱们进行一个配合， 是 让室内的这个空气更好。 对， 因为夏天我觉得开窗户的机会少了，是吧，它不像是春秋天，天好一看，哟，今天天还不错，我可能就开开窗户通通风。夏天好不容易攒点凉气儿，您想呢，哟，我最多可能也就早上啊开一下，晚上吧还是很热，我还是关上只开空调。这个其实家里边的这个空气质量未必是好的。 对对对 对，因为之前我们都已经聊过两期了，大家说的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家里边的这个空气质量怎么能让它提高。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空气室内空气的治理专家，美国雷诺氏全空气系统的总工程师董谦，董工，欢迎您。 夏老师好，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今天天好，您测量的那小机器没带？ 哎呦，我都不想带了。那因为我实际上是这样的哈，干我们这个呢，平常经常揣着这个，然后经常考验自己，拿眼睛一看，猜一个数，然后再看这个表。现在呢，就是我这眼神呢，虽然近视好几百度，但是基本上误差不会到10。 哦， 就是尤其是这比较低的，因为一看吧。往远处一看，能够看大概多少米，模糊状况，大概就有个经验， 能估算出来， 对， 就能基本估算出来。 基本上，您看专业的服装设计师， 嗯， 比如说远了一打量你身材，比如一说， 嗯， 好，你转360度，看完了就知道， 嗯， 好，你穿 S 号的或者穿 XL 号的，哎，基本上 34A 的， 对对对，基本上 是设计师也是这样，一看一个距离，因为一般的一个尺寸它是整数嘛，比如说1.5米啊，3.8米这整数，他们一看一般差不了10公分的。 嗯，来，那咱们聊聊空调呗。 好嘞， 嗯。哎，空调像刚才小胖说的，您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您觉得多长时间擦一次合适呢？ 哎呀，多长时间擦一次，如果是专业的说的话呢，它还不同的位置，擦的数量还不太一样。最少来说，您每这个夏季要开始之前，您要制冷之前，您要擦一次。给您说一个我觉得一个小经验哈，因为擦这空调啊也其实有点复杂，一个是那个过滤网肯定我们就要清洗，然后里头呢还有冷凝器，还有蒸发器，里头呢还有一些小管子，里头有那个氟，我们注意还不要把它给碰坏了。 嗯， 所以我跟那个听众朋友一个意见是这样哈，您呢可以请专业的帮您来清洗，清洗的好处是呢，第一呢它的效率会更高，然后您整个空调能够使用的时间，也就是年限会更长。那么第一次呢，您找专业的清洗一下，大概费用呢是在100块钱上下，这么一台，这当然可能不同的品牌，可能就这个意思吧，大概100块钱。您看看它怎么擦的，您下回要觉着您有这水平，您就省这100块。 边上都学会了。 对了，您再省这100块，头一回您最好让他们擦擦，看看能够擦什么。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说刚才那个夏老师说这个细菌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真是这样的，因为空调呢本身呢如果比较脏的状态，第一个是你家里的细菌容易在那滋生，第二个呢空调里头有一个冷凝器，它是在这块制冷的，制冷呢它就会产生一定冷凝水，那么有冷凝水和适合的温度呢，这个地方呢容易产生一种叫做军团菌，这是空调专门容易产生出来的，这个对人的身体确实是 相当于是空调的特产。 那可空调特产它本身就能够产生出一种叫军团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那您了解他们职业的或者专业擦拭的他们使的设备或者擦拭的那些药剂啊什么的会有一定的杀毒作用吗？ 肯定是会有一些杀毒作用的，但是我觉得呢他们使的药剂呢也未见得是那么的就是专业啊，就是因为也不必那么专业，只要是呢把它很安全的拆开，把该擦地方都擦了啊，把 擦完了该晾干的都晾干了，因为这到时候可能万一跑电呢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这也就是可以了。 嗯 啊，所以其实咱们可以学一回啊，鸡贼一点，下回咱们就给自己来了。是这样啊， 是就是在家里的单体机跟在外头放的你们家的那个中央空调那个机器还不一样。 是 我一个朋友家就是前两天还跟我就聊起这事儿，因为一到了春天这个时候飞毛子嘛， 对对对， 但是今年已经好很多了， 对对对， 真的是没有那么多了， 对对对， 一直在改善。然后他就说他们家那个中央空调的那个，说他提前因为孩子不在家，正好他说好，那我弄这空调，一弄这空调他觉得老不凉快，就不像说啪调到十八度了，哟，这屋里瑟瑟发抖，没有这种感觉。说那这肯定有问题啊。 对， 然后就找专业的他那个机器的厂商来了。后来人那厂商直接根本就不看他那个出风口，因为中央空调看出风口没有任何意义，人就直接到外头看他那主机，一看主机，啪，四个螺丝，啪一拧一看。说您这网子这毛子全呼的跟被子似的，那肯定是不行。 对对对， 然后就接小管子就在那滋，哦，滋滋完了以后特透亮，一开空调倍儿凉。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建议在使用之前，比如说您是一个单体的啊，在外头有那种中央空调的那种机器， 对对对， 应该擦拭一下。 是，就是说它室外这个机器呢，功能主要是散热啊。那么如果您这个有就像王老师说是都盖成一被子了，那它肯定散热散不去了啊。那么其实在制热之前呢，我们还要注意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您的室外机看看是不是清洗清洗啊。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找专业的干干，您再看自己能不能干。第二个事儿呢，可能就如果有问题就一定要找专业了，就是还有可能不制冷是缺氟啊，然后看是不是补一点氟。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呢就保证制冷了。 而且，你说， 但是加氟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加得进去吗？ 能，这是可以的。 哦， 这个当然必须得专业的人过来加， 明白？ 他们可以来测试的， 明白？ 测试一下，然后需要不需要加氟？需要的话，他就给你加，因为时间比较长嘛，他有的有时候有些焊点，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机器有的时候它运转的时候它有点抖动嘛，怎么时间长了它有可能会有一点漏啊，是这样的。 反正我看他们清洗完了加，一般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好，你有三个屋，因为都是中央空调的嘛，三个屋都是出风口，好了。这仨屋你得把空调开开，开开的同时它的外头的那个大的主机往里加，你不能说仨全关着那边往里加打不进去。 哦， 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就说如果您家里说哎呦可能缺氟了，或者是那个散热那儿小被子了，您在看它清洗的同时也得看人是不是专业。 对对， 如果要是他做的不专业， 对， 花的钱可不少呢。 是是， 您是按你们家机器装，就比如说你四个机器人可能收3000啊，五个机器3500，啊，我瞎说的这数，那收完了这钱最后您说还是不制冷，那不是问题又来了吗？ 而且关于加氟这个问题啊，有好多小猫腻。 对， 有的人买的空调啊，一般依我个人经验啊，咱们应该都知道，买的空调大概能用个7-8年是没问题的， 是 一直都会挺凉的。 对， 如果比如说不凉了，就像哥说的，您把外边那个网也好啊，里边的网一清洗，发现哎凉气又出来了，这可能是脏的。 对， 有的呢买了个3-4年，哎就不凉了，打电话问来了人就说，哦，您那氟漏了。说怎么会漏呢？漏哪儿去了啊？氟无色无味，它就漏出去了。我们又知道氟其实是对大气有污染的。 对， 这个东西是能够形成那个啊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的。 对，臭氧，对臭氧。 对对对，它有一个臭氧层啊，臭氧空洞啊，等它能造成这个影响的。 是， 但其实我原来跟一个这个就是专门修空调的哥们儿聊过，他说未必都是漏了。 哦， 他给你加氟能多加点钱。你手工费又能多点钱， 对， 佛又有点钱，他这个贵其实往里打没打不知道，缺不缺不知道。我说那怎么回事他不冷了呢？那肯定是机子另一个东西出了问题，但这问题不大，他也能解决，顺道的就给你解决了，反正出来是凉的，但是你放心，过了一年肯定还不冷。 哦， 所以这就是猫腻。哪天我们请一个这个专门做空调的一个专家， 专门猫腻， 对对对，然后把这猫腻给我们解答，真的啊， 对对对，哎，那其实空调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嘛， 对， 就比如说按照你的平米数， 对 啊，你是买个一匹的或者是更大的， 对对对， 是个柜机啊还是挂机啊，包括您连的这个管子又怎么算钱等等，大家基本上都熟悉了。 是， 但是现在呢，因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产品， 对， 比如说咱们上次聊的一些新风系统， 对对， 当然新风系统就类似于中央空调式的系统，那这个新风系统跟空调比的话，应该是更多功能，或者是 功能不同，它是准确的说功能不同。因为空调来说呢，怎么说呢，就是国外哈，咱们就不说那洋词儿了啊，国外一般说空调这个词的话，是说它对空气调节的机器。真正国外讲的空调的话，是它能制冷能制热，可能还有带新风，可能还有带加湿，是很多的功能、 哦、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翻译过来之后呢，其实咱们中国的空调在国外用英语说的话呢，它是叫做制冷机，就是平常咱们只制冷的这个是制冷机，是这样一个情况。而现在讲的新风呢，新风呢主要是普通点话说就是换气机啊，当然在换气的时候可能我们加上一层或者几层的一些的过滤啊，是这样的一个设备。所以它不管制冷和制热这一块，新风主要是跟室外的换气、 哦、 啊，是这样。 哎，但是为什么有的新风系统，比如说我一看人家说安了一套新风系统，哟、 嗯、 我说你们家这个我以为是中央空调，他说对啊，相当于是中央空调，就是这个它也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也可以通风换气。 这个呢其实呢也是我挺想讲的一个部分。这个呢一般来说叫做全空气系统。 哦，是全空气系统。 对啊，就有的人呢觉得它这个全空系统里头是带有新风这个功能的。啊，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它叫新风，实际上这个在国外它的专有名词就叫空调，这种倒是叫空调。等于是冷暖新风加湿净化等等都有。啊，应该叫做全空气系统。 嗯。 风道式的。嗯，是这样。 那这种新风系统它制热是怎么制的呢？ 我再给你纠正一下，它叫空调。这种它不是叫新风。它制热的话一般来说呢有两种形式。一般有两种形式，不一般的话还有第三种形式。一般来说呢自采暖最多的它就是用天然气。你比如说别墅，现在比较多的别墅就是自采暖嘛， 嗯， 啊，那么它就用天然气来制热。还有一种呢，我们小区本身已经给供暖了，那么客户呢就必须交这一份钱了，他不可能说，再用燃气是交用第二份钱。那么，也有这种全空气系统呢，是用市政热水来制热的。 哦， 啊，主要是两种啊，极特殊的，我们做一个四合院，燃气通不过去，那么还没有。市政热水过去，那个呢用电，那但是用电相对来说比较费钱一点， 嗯， 是这样。 原来我跟董老师啊也聊过， 嗯， 然后我说这是一个未来的科技啊， 嗯，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普通家庭接触的少， 嗯， 就是说现在我们大多数，比如说买别墅的， 嗯， 我肯定要安中央空调， 嗯， 对， 是吧？然后暖气呢可能是市政供暖， 嗯， 他们都会告诉你，而且有些楼盘在卖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央空调的管已经都走好了， 嗯， 而且空调是送给您的，这个还当做一个卖点。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省事儿了， 嗯， 因为您想那么大，就豁大的400多平、500多平一大别墅， 嗯， 您要再单独走中央空调也是个不小的费用。 是的， 按照董工的意思呢，就等于说现在这个您什么空调不用了， 嗯， 暖气也不用了，而且新风设备也全都在这里边， 嗯， 就是空气净化的这时候全是一体的。 对对对对， 我就跟董工说，我说哟。这是一新科技啊，董工说这可不是新科技了， 不是新科技。 您跟我们说说，这其实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了，是吗？ 对，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项技术啊，这个在国外呢已经有非常年头非常的时间了。 嗯， 那么现在来说，您比如说我们去欧洲、去美国哈，都觉得那里空气啊太好了，我们都最养似的。实际上呢，在美国吧，你比如说60、70年代的空气。也不好过， 嗯， 啊，这些呢，全空气系统在它空气不好的时候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简单的来说，可能，听众朋友就是听了半天全空气系统，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它是大概怎么干活的， 嗯， 它大概呀，需要一个一平米多的一个，比如说咱们别墅设备间一平米多的这个位置，或者咱们是一个大平层，我们比如说做一个类似一个柜子，把一组设备。放在这个柜子里头或者放在设备间里头，那么这一组设备呢有制冷的有制热的，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纵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室内空气治理专家，美国雷诺市全空气系统的总工程师董工董谦。欢迎董工。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这个今天咱们聊的呢，是给大家在五一假期呀、稍微找点活干、就是清清您的空调，以便呢咱们到了暑假的时候，是吧？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能够让家里的空气更加新鲜一点。 那这很有必要的、 刚刚咱们说到了一个神奇的系统、这个有可能朋友都已经用上了。 对。 也有可能有的朋友说啊，还有这样的系统呢？是。空调也省了，暖气也省了，而且新风也省了，等于三合一了。是吧？ 实际上比这个功能还要多一点。 哦、还多、 因为它呢是中央一块处理的，它比较适合呢就是加湿，就在这块一块就是可以加湿了， 加湿 一块嘛，净化一块就有了。您像我们做的很多大宅哈，您比如说千米这种大宅，我们也做了很多。那它很多是有地下二层的， 那好潮啊。 它就容易比较潮一点啊。那么我们呢，还可以给它加一些除湿的设备，就是整个加到我们这个系统里头。是这样的，基本上您就跟那计算机那个一个个模块似的， 明白？ 可以加这个，可以加这个，可以加这个。您不要这个，可以不加。是这样的一套系统。 好好好，那我明白了。实际上就是咱们笼统就说，空调就咱们现在使的空调啊，就比如说打单体机啊，一匹一点五匹，类似这种单体机是最初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相对来说， 因为您想，这空调里的不是也有除湿，加湿也有这些功能嘛， 对对 对， 对 吧？这但是它是最初级的， 对对对。 那如果要是继续再升级的话，就类似于您刚才说的新风系统， 对对对。 而且新风系统这些功能也会更加强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空调一般来说呢，它做不了加湿，但是空调呢，就是制冷的时候本身能够除湿，然后呢，有的空调呢，除湿的效果它打开除湿那档效果更好。简单的说呢，一般是用超冷除湿，您就可以理解为它一个很凉的一个小棒， 然后这个湿的空气经过它的时候，它那小棒上不就是就凝结水了吗？然后把这水给滴下来，这就把空气里头的一些水给抓取出来了，是这样啊。 那咱们就聊得更细致一点吧。就是您说的这种新风的系统，像是咱们家里使的空调似的，比如说好了，我得算一下，这个屋是10平米，行，来一匹的够了，这个屋25，哎呀，可能一匹的不太行， 带不起来， 得再大点，那新风系统它是不是也要按大小说，我得安多少设备？ 就是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新风。那么跟我刚才说的冷暖这都有的还是不一样啊。新风来说呢，我们第一最低要求就是每人，您住多少人啊，每人每小时不能低于30立方。但是您可能据我经验哈，您可能100多平米也住4口人，1000多平米也可能就住4、5口人， 对对对， 经常是这样。那么因为新风它还有比如说您家里头有一点污染，您这换气来稀释这些脏空气作用，所以在一个大房子它一定就是最好是不用这个每人这个数啊，一定要比这个大一些。但是现在也有新风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做的太大了，就比如说一小时将近把人家大宅子空气给人换一遍， 嚯， 对，就是说它叫做每小时交换一次，这个的话那制冷制热的话呢，那就是很难维持啊，而且非常不环保啊，是这样的情况。 好， 刚刚您说到的，您说的那个算空调系统啊？ 对，它是空调里头的全部系统。 里边还有新风的这个功能， 有新风，也有净化、加湿、等等功能。 那像您说的这种，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空调的整个这个系统啊，多大的房子能装呢？比如说我50平米开间儿，是不是就弄一小盒子就行了？500平米呢，我就像您说的，弄一设备间，啪。 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主要得看你挑高。 对对对对， 是吧？挑高 非常的专业，就是说，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是有一个管道的，有一个管道呢，它肯定要占一定的高度。但是，一般我们做这个呢，是就是说，很多别墅和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它都做一个圈顶，四圈，然后我们把那个管道就顺着圈顶里头走，就可以了。那刚才呢，夏老师提到的面积哈，是这样的，就是。做全控系统呢，一般确实是比较大的房子，更适合用。为什么呢？第一点的话，您得有那个1平米多的一个地方。您别看咱们家里头可能就比如说100几十平米啊，每一平米都有用。 对， 每一平米都有用。 那肯定。 我们有时候，我看他们设计师给人设计160平米，愣找不着一个搁电冰箱的地方。就因为靠墙的地方更少。又得靠墙，又得挨点近啊，这是一个岔出去的话。因为全控制系统呢，它需要一个搁室外机的地方啊。您比如说您是一个高层，那您就得看您的高层外头是不是能搁有个8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 小平台， 小平台，有没有？如果没有，就这一下就卡住了。另外呢，您家可能还有一个1平米多的地方要给它啊。但是比较大的房子，比如别墅啊、联排，这个就非常方便。啊，来装这个，我们通常用的，全控系统啊，因为我是美国雷诺士的这块的总工嘛，像我们这个品牌，那我数据就更加的清楚，我们这一套系统能够覆盖300平米， 就是一套就能覆盖这些， 一套覆盖300平米， 不管是平层还是地上地下的 啊，对，但是我们讲这300平米呢，您别算那大挑高啊，因为我们换空气呢，它是体积概念，你比如说我这大挑高6米。那您这个面积我得乘2，我这个不能按地板算， 明白了， 是这个意思，就是算出比如说3米高左右的这个总的面积，大概我们这一套能管300平米。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比如说我们家300平米房子暂时买不起哈，150的我是可以买的，安一套，我找一间安一套您那个也可以，是吗？ 150的也有，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就是负责。150的机器稍微小一点， 就是也有小一点小型号的啊， 有覆盖150平米的。 哎哥，那我那个，因为我没他猛，我那是65的。 65的，我说句老实话，65的我们没有做过，没有做过。我们做的最，我个人做的最小的一个户型是130。他那个是用的就是能覆盖150的，占点地方。当时呢，我还。 就是替业主有点头疼哈。我说，我觉得您家130哪，每一平米都很重要，我 不 知道用哪 啊。 然后那个客户就跟我讲说，你别发愁，我是呼吸科的大夫，我这次装修主要就是要改善我们家的这个空气质量啊，不。您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您不行，搁我卧室都行，这么开玩笑说啊。但是后来呢，是截了他卫生间的一个，因为他俩卫生间嘛，等于是把卫生间那一块他淋浴那块说这我不要淋浴了，我用你们这个设备，是这样一个情况。 哎，那他噪音会很大吗？ 噪音呢，大概是50分贝左右。50分贝大概多少声呢？但是这咱们这说话不噪音哈，就咱们这样说话，大概这么大的声。所以呢，如果在设备间没问题，我们把设备间门关上，就没问题了。如果比如说像咱们结一个柜子这种的，我们要适当的做一点隔音，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哎，那就比你们家原来装那台式机、窗式机要好多了， 强多了。 对， 这等于你一个什么全管了， 对， 空调暖气什么全都不用安了， 对 对 对 对， 挺棒的。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哥可能不太在乎这个，但我比较在乎啊。咱就别的品牌咱先不说，比如说就您这个雷诺士，150啊，我做150的和300的，得多少钱能做下来？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因为各种的功能啊，包括选择还包括怎么做管的价格呢，会有一些的差距，但是呢也不会差的太大，大概给一个概念嘛，是这样。就是如果是300平米的话，这个呢要30大几万，接近40万的样子。 包工包料是吧？ 所有都包，所有都包。那么包括呢，就是说2年的质保这些的啊。当然了，它这里头也有一点小的东西，比如说抹个水泥台什么的。这个呢，因为我没这个瓦工那就是装修公司他们有几个小细节， 合作着来呗。 对对对对，基本上我们自己空调本身的东西，所谓工所谓料，这都在这里头。 我还有一问题，就是我是相信科技的啊，但是呢。对科技我也要保有疑问，就不能说您说好我就说好。 是， 我有一个疑问是这样，比如说现在的像空气净化器，拿最简单来讲，它的滤网得换吧？ 对对， 是吧？因为它不断的有这个脏的东西进来，你换完了之后，你好歹心安，而且它确实有一个过滤的功效在这里边。 是， 比如说您那整个的那个全空气系统，它需要清洁吗？后期需要保养吗？那怎么保养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是两个大的问题啊。您说的第一个是清洁，咱们先说这个吧哈。因为这一套系统呢，它是出风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设备间里这一组机器啊，本身就有一个医疗级的一个过滤，还有呢杀菌的一个这个这么两套的系统，所以呢它到风道里头的空气呢是细菌很少啊，PM2.5 很少的，所以它这个风道呢是常年是不用来清洗的，是这样的情况。因为 它是一内循环，您只要把家里的卫生做好就行了，是这意思吗？ 实际上您家里卫生做不太好也行，因为就是它进入风道这个空气是已经过滤过，已经杀菌过。我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就理解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哈，您比如说泉水，咱们原来小时候都觉得你从地里头出来这么股水它能干净了吗？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地下水本身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它一直顺着这个地方老是从这儿走，它一开始可能比如说几万年前哈，几千年前它可能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泥沙，但是这个水经常从这边经过的话，它出来的水除非现在近期把这块的给污染了等等的，否则这个水出来还是就是能够达到饮用级的，就是天然的这种泉水。咱们这个也是，您进到风道里的空气先把它杀菌了，先把它净化了，然后呢它一年到头的经常在用，所以里头是非常干净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您说保2年，超过2年的时间，就比如说是不是也得定期咱得检查一下啊，擦拭一下啊？ 其实是这样的话，全空气系统呢哈，尤其像我们雷诺士这个品牌哈，它是需要在制冷之前也要去检查一下，尤其要检查一下咱们的过滤芯儿第一个来说呢，那你过滤芯儿如果比较不好了，